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Oggi tutti cielo in festa, gridando vila il sole.Non so perché vedo intorno a me tutte rose e viole. Il mio cuore innamorato non lo posso più frenare. Io non so cos'è, c'è qualcosa in me che mi fa cantare. Fiori in fiore, l'amore bello vicino a te. Mi fa sognare, mi fa tremare, chissà perché. Fiori in margherita, cosa fai la vita?C'è l'amore che il nostro cuore fa palpitare. Fior di verbena che qualche pena l'amor ci dà, fa come il vento che in un momento poi passa e va. Ma quando tu sei con me, sono felice perché fior in fiorello l'amore è bello vicino a te. Oggi tutto il cielo è festa, tu ridete brilla il sole. Ma non so perché vedo intorno a me tutte rose e viole. Il mio cuore innamorato non lo posso più frenare. Io non so cos'è, c'è qualcosa in me che mi fa tremare. Fiori in fiore, l'amore è bello vicino a te. Mi fa sognare, mi fa tremare, mi fa perché. Fiori margherita, semmai la vita. Se non c'è l'amore che il nostro cuore fa palpitare. Fiori di verbena, se qualche pena l'amor ci dà.Come il vento che in un momento poi passa e va. Ma quando tu sei con me, felice perché di fiore il tuo amore è bello vicino a te. A te, a te. Grazie, Italia, un bacio. 我感觉听到这段音乐，大家就应该说新年好了。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爱音乐爱生活的歌，来自于小花。小花在音乐中你仿佛可以听到百花盛开，大家和我们一起共度新年的好时光。我也说了，在这两天的古典流行，昨天又说了啊，有朋友就说觉得这像新年大联欢这个茶话会的感觉。那是啊，有着新年的气氛，而且我相信这时候已经有些朋友已经在家开始准备着新年了。还有呢，我说这两天一直我在想，大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再来听古典也流行，在路上，在办公室，在家中插着花喝着茶，还有小咖啡。所以在今天呢，也是说古典流行继续为大家送出祝福音乐的礼品卡，所以呢依然大家可以发送到乐会里面，也就是搜索微信号 FM974 FM974，找到我，拉大家入群，然后大家也可以各自说说自己的新年感言吧，或者回首2021年。 Mi cuore innamorato, non lo posso più frenare. Io non so cos'è, c'è qualcosa in me che mi fa tremare. Fiori in fiore, l'amore è bello vicino a te. Mi fa sognare, mi fa tremare, mi fa perché. Fiori margherita, cos'è mai la vita? Se non c'è l'amore che il nostro cuore fa palpitare. Fiori di verbena, se qualche pena l'amor ci dà.Come il vento che in un momento poi passa e va. Ma quando tu sei con me, felice perché di fiore il tuo amore è bello vicino a te. A te, a te.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出现的地方。所以今天的节目也是我为你带来的新年祝福。刚刚我们听到的 Hayley Westerner， 他的这首歌改编自这一首维吾尔第四季冬的二乐章。二乐章觉得很温暖，在那个时代，熊熊的炉火下，一家人围绕在一起，感受着冬的温暖，是冬天的温暖，那温暖在心里，外面寒冷，心却暖。来看看大家的新年祝福，在今天古典流行送出的音乐礼品卡当中，安卓说：“云为伴，山为盟。”古典也流行，释怀往事，追前程。祝愿大家2022年平安快乐，越时光越开心。哎呀，最后这一句深得我心。曾经我还想做个小栏目，要不要叫个月时光？当然我们还有一个乐开心，也可以这么说。所以冥冥之中有时候觉得真的是和古典和音乐和古典流行我们都是有着一种缘分。有时候当你说不喜欢古典音乐，不喜欢这种经典的时候，那我说也许缘分还没有到，也许在下一个转角你就会和他遇到。每一位身在职场的朋友，一到年底大概总要写上一份年终总结。是的，我也是前些日子刚写完，洋洋洒洒的一大篇，其实都是关于工作的。可当落笔签下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你会想到这是工作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总结，而关于自己的生活还有家人的生活，至亲至爱的身体健康，又有谁在为你总结呢？有时候也真是希望时间可以停下来，停在永远挥洒激情的青葱岁月里。维吾尔第的这首冬的二乐章，也希望你能读懂音乐中的这样的真谛。 Oh, Chigit get kundong dogerum, chigit get kundarep, chigit get kundong dogerum, chigit get kundarep, chigit get kundong dogerum, chigit get kundarep, chigit get kundong dogerum, chigit get kundarep, chigit get kundong dogerum, chigit get kundarep, chigit get kundong dogerum, chigit get kundarep. 新年送出的祝福，其中专辑里就有这首曲子 Family。 哦，我想到了跑男家族说的 We are family。 但确实是因为刚才我在提到工作总结的时候，我在想，如果不是为了工作学业，很多人希望在年终总结上写上这样一句话吧，这一年我的家很健康，我的生活很幸福，家庭是我们不断向前披荆斩棘的动力。当然有的人并没有在这一年完成自己的心愿，希望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那些没有达成的心愿会实现。所以在这里我也为你带来了当年马友友和阿萨德家族合作的这一首 Family。 音乐中有很多祝福，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音乐家的用意就是音乐没有界限，超越时间、空间、国界、地域的界限，传递的就是这样的爱的语言。而当时马友在发行专辑的时候也在说，希望透过不同的乐器的合作，不同音乐领域的好朋友们将熟悉的曲调巧妙的安排，让大提琴与各种乐器歌声合奏，将宗教、流行、古典、传统的歌谣以及受到普世喜爱的乐曲，这些惊叹的音乐连接在一起，让大家一起感受到欢愉、平和与爱的音乐盛宴。在音乐会里依然有大家发来了很多的新年祝福， 来来来，今天一起来分享啊！也看到原瓶的花，很美，这样的腊梅，白色腊梅。雨儿说，今天是2021年最后一期的古典也流行，谢谢一年的付出。如果可以满足一个心愿的话，就是希望2022年的古典也流行可以长一些，每天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哎呀，我觉得这话你不能写给我，得写给我们台长听，开个玩笑。但确实是，音乐时间的长短真的不由我自己来决定啊。 Reflecting as 刚才大家都是听了不同的古典跨界，但真正我觉得古典流行之魂是什么？是这些，是这些古典，这些经典。要是这个版本是1965年版本的，小提琴独奏是柯刚，而当时是康德拉辛指挥莫斯科爱乐乐团来演奏的 Brahms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 Brahms 的唯一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而说到这首作品，音乐中有那种浓郁的田园风格，绚丽的曲调，那种安详厚重相得益彰的感觉。而我也喜欢老唱片老录音的版本，音乐中有那些大师当年带来的时间的味道。上班时段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够了，也是继续留作业。那我的小小愿望在上班时段就是希望大家越来越多的爱上古典。我们这里听到的是柯刚版本的布拉姆斯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一乐章。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雪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点燃冰雪激情，拥抱奥运梦想。 是杨洋， 我是张子丹， 是李谷一， 我是易烊千玺， 我是杨港， 蔡霄芬， 我是王蒙， 是腾哥， 我是任贤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和北京冬奥， 与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一起向未来。 新的一年正午时分，一样的阳光，不一样的律动。敞开心扉，感受音乐的脉动，迈开脚步，探寻生活的潮流。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Let's do this。 2022年全新开启，听见都市的节奏。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yesterday. Now's the time for us to say Happy New Year. 下半时段继续听古典也流行，这是在昨天，陆迪，不对，星期三了啊。陆迪说，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期待在听阿巴的 Happy New Year， 共同憧憬2022年能够终结疫情，一切回归自然和美好。所以当时我就答应你，我说在今天一定会给大家带来这首 Happy New Year。是最好的传递的祝福，所以这两天我说了，在古典流行中是音乐的礼品卡，带来可以呢发来音乐的祝愿。像少卿黄酒说了啊，今天是2.0版的茶话会，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刚才我也说了，在古典流行中我会给你带来各种音乐，在音乐中也没有这个界限，但是我最终想带给你这些经典。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华沙协奏曲，这是当时英国作曲家理查德·爱丁塞尔创作的。这部作品是为电影《危险的月光》而特别创作，而在那个时代，音乐家们都还遵循着古典音乐的传统。虽然我说现在电影《危险的月光》已经淡出我们的记忆，但是这首华沙协奏曲却历久弥新，触动心弦。我也说，无论古典流行带来什么样的音乐无界限，也希望你真正走进古典音乐的世界里。上半时段我们也听过了柯刚演奏的 Brahms 他的小提琴协奏曲，有的朋友这样评论啊，关于音乐方面说到柯刚完全被同时代的奥伊斯特拉赫的光芒所掩盖住，但是音乐之间还有和往事之间总会有这样的穿插纠结，就像小巨人被当时的霍洛维茨他的锋芒所掩盖在音乐中，但是当你听到的时候，你会懂他的音乐是什么样子。而这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首钢琴协奏曲，接下来我要带给你属于2021年的阳光。 Giornate sole, un'aria serena dopo una tempesta, bell'aria fresca para già una festa, che bella cosa una giornata sole.A te, stare a fronte a te. Quando fa notteMe viene quasi una malinconia sotto finestra poi arrestaria quando fa notte o sole se ne scende fronte a te. Stai da fronte a t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正在直播古典流行啊，听着这首帕罗蒂和他的朋友们，包括 Bram Adams 等很多的摇滚巨星来合作的这首《我的太阳》，大家会哎，还有朋友给我总结了，顾晨说了，在今年古典流行做的，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流行做的这些线下活动当中，有几个哈，说有最喜欢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一些相关的合作，包括琥珀四重奏，那个是五月时光。还有呢，笛箫雅集，以及和中山音乐堂合作的《奔跑吧，莫扎特》。谢谢啊！我刚才在昨天我还说，古典流行在今年举行了11场活动啊，真的是很辛苦，但是也很欢乐。看到台上的艺术家们，台下的观众们，然后在音乐当中得到这种融合，其实是很欢乐的。我也说了，哎，永远澄清说了，老师兑现了承诺 ，Happy New Year。据说阿巴出新专辑了，去查查。大同说了，2021进入倒计时，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年里最重要的还是疫情防控。古典流行没有中断一天的广播，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古典流行更丰富，音乐带给我们希望。我说了，古典流行在明年的播出时间依然是每个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也希望把这些音乐带给你，感受到音乐的无限欢乐。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So clear and so loud, I 这是一部电影音乐的选曲，选自《西线无战事》。年底岁末，可能大家都在想，幸福我要得到什么样的幸福。其实当岁月的风霜刻在你的眉宇之间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平安是幸福吧。这支曲也是今天古典流行的最后一支曲，它叫《有生之年》，这是一首摇滚加管弦乐队的版本。其实它的历史已经有20多年了。这首其实原来就是一首歌，讲述的是他为他的父亲写了一首歌。在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主唱 Paul 这样说：“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在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听到孩子们的啼哭，我知道我无法避开，我知道我也无法释怀。祝愿自己能在他的有生之年，对他说明白，我爱你。”今天的古典流行也继续2020版的，大家说的哈茶话会版。大家也是发来了很多的祝福，如人饮水说，音乐是点缀生命愉悦的色彩，丰富了人类生命活动的良性氛围，用音乐讲故事，滋润灵魂。我想说，当语言停止的时候，音乐出现了。但愿我们在有生之年一直感受可以音乐带来的魅力，当什么都改变的时候，希望它一直都在。很多朋友也在音乐中回顾了自己这一年，有人说今天是周末、月末、年末，还有人说我这一年看了195部电影，读了18本书，写了关于音乐的多篇文字。大同说今天是今年，明天是明年，愿今天最后一缕夕阳记录下今年的过往。听着这音乐，我想这首叫《有生之年》，愿歌声依然嘹亮。而我最后给大家的祝福也是想说，我很想送出的，愿2022年有序自在。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的古典行就到这里，感谢大家。2021再见，2022你好。